耶，练习， 练习，八，他，妈，发，搭，他，那，拉，嘎，咔，哈，扎，叉，沙，扎，擦，撒，波，泼，摸，佛，么，得，特，呢，乐，歌，科，喝，遮，车，奢，热，则，测，色，掰，拍，麦，呆，胎，奶，来，该，开，嗨，摘，拆，筛，栽，猜，塞，背，呸，没，飞，得，内，雷，给，黑，贼，谁，贼，包，抛，猫，刀，掏，挠，捞，高，靠，薅，招，抄，烧，绕，糟，操，骚，剖，谋，否，都，偷 ，no， 漏 ，go， 抠 ，ho， 周，抽，收，揉，走，抽，搜，搬，攀，慢，翻，单，摊，难，懒，干，堪，憨，沾，餐，山，然，赞，餐，三，奔，喷，闷，分，能，根，坑，哼，真，称。 坑深人增称僧。帮帮忙方当汤囊郎刚康夯张昌商让张仓桑崩砰蒙风灯腾能扔更坑哼争称生扔增蹭僧逼批咪滴踢泥犁鸡七夕俩家掐虾憋撇咩爹贴捏裂接切歇标飘喵雕挑喵撩娇敲箫。